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特别节目《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北京城市副中心再行动，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十四五将是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 社会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靠我们工人阶级，靠我们的劳动者。 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座砥砺前行、筑梦腾飞的千年之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十四五时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框架基本成型、主导功能基本稳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区域协同突破发展、城市品质加快提升的重要时期。科学谋划好城市副中心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对于高质量打造北京重要意义，实现城市副中心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目前城市副中心各部门正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十四五开局工作。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通州区两区办第一副书记、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林正航。林主任您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知道呢，2021年啊是十四五的开局起步之年，这个两区建设呢也是副中心推进十四五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哈。节目一开始您先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两区到底指的是哪两区的建设呢？ 好的好的。这个两区建设啊，指的是服务业对外扩大开放示范区，我们通州呢又是示范区中的先导区，同时呢还包括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通州属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务组团的通州部分。所以我们这两区建设啊，是去年9月4号总书记在服贸会上送给北京市的这个大礼包。那么在最近的全市的两区建设第二次领导小组会上，蔡书记说到啊，希望我们这个两区建设作为五子联动中最关键的一子，要下好先手棋。那么实际上我们副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也有很多优势啊。 是的是的，也不能说没有优势，因为和海淀、朝阳这种大区相比，这种先发优势区相比，和顺义、大兴这种港口机场所在的区相比，可能我们看起来没有绝对天然的优势，但其实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判断，我们具有特别绝对的优势。其中一个优势呢，就是空间资源上的优势。那么副中心呢，正处在拉开城市框架、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快速发展阶段。那么在这个快速发展阶段，我们所具有的预留的空间资源体量是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同时呢，我们又有交通的优势。我们这儿离首都机场、大兴的新机场都是30分钟左右的距离。那么这种空间距离的优势和轨道交通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天然的交通便利的条件。 这是独具特色的。 是的，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的最大的法宝就是中央和市委对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个我们去年啊，蔡书记给运河商务区的批示指示就多达13次之多，可以说对我们这个区域是非常关心。我们呢也及时的落实领导的批示指示。最近我们正在推规划提升的3年行动计划，未来真正能做到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真正能做到以人为本，真正能做到亲水性， 等等的建筑设计规划提升，所以我想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副中心的两区建设确实会成为北京市两区建设的一个亮点。 那么林主任，您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个城市副中心在推进两区建设方面到底具有哪些方面的优势，也让我们有所了解。 一个呢就是天时的优势，就是历史的机遇。我想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一核两翼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副中心快速建设的这个时点，我想这是一个难得的千年的历史机遇， 是， 这是我们要打造千年之城，这是一个天时的优势。第二呢，就是地利的优势。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是五河交汇之处，运河昌武区处于五河交汇之处，同时又是大量的 TOD 节点，就是交通导向型的中心枢纽。TOD 节点呢，比如说我们正在规划的0101街区，这一块有三条大铁、五条城轨会经过，地下100万平米，地上282平米，会成为亚洲最大的交通枢纽。 对，这也正在建设当中、啊。 正在建设当中，现在地下空间正在快速的向前推进，所以这是刚才说的地利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有人和的优势。最近我们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立了运河商务区产业服务平台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就是为了入驻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企业提供高品质的、优质的、贴心的、最后一站式的服务。所以这样呢，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共同促进副中心抓紧抓住两区建设的机遇，推进运河商务区、运河金融城的快速的高质量的发展。 天时地利人和。另外咱们副中心其实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也给了很多产业方面这种优惠的政策来推进两区的这个建设哈。去年九月呢，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仪式在城市副中心举行，会上陈吉宁市长也是宣读了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蔡奇书记也是为北京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那个时候通州区就是全面启动了两区的建设。那么林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副中心在两区建设方面做了哪些重点的工作。 我想首先是体制机制上的，我们构建了1+8+58的这样一个工作体制机制，一个工作团队。那么其中一呢，就是我们成立了一个两区建设的专项的办公室，领导小组呢由书记区长来担任组长，然后我们下面这个办公室啊，负责具体的任务推进、任务督办和项目的执行。我们同时呢，又分了8个协调工作组，在8个方面啊，统筹推进副中心的两区建设工作。在这个8个工作组，共统筹了全区的58家成员单位。那么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和我们两区建设有关的我们的成员单位，就是一些委办，都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组里边。所以通过这个1+8+58的这个团队的设置，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我们这个两区建设的顾问委员会、两区建设的理事会。顾问委员会用来协调高端的资源统筹和对外部的对接，理事会呢能够形成一种业界共建共享共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样的体制机制保证我们能够顺畅的推动两区建设。同时啊，我们也构建了6+6+106的工作格局。这个第一个六呢，就是我们全市的251项两区建设的任务指标中，其中有6项是明确我们副中心配合落地的6个项目。另外6个呢，是我们区里边的6个政策小接口，和我们的这个环球影城建设、运河商务区建设、张家湾设计小镇建设紧密结合的6个小切口政策的争取，会非常有副中心特色的两区建设的一些具体的工作。那么106项呢，就是针对副中心两区建设的特点，我们梳理了106项工作，其中有向前推动的具体举措，也有服务保障的举措。那么这106项举措也已经都分解到8个协调工作组里边，都有区级层面的领导带头推动。所以我想我们从体制机制方面还是分部推动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架构设置，并且这个整个团队抓得也非常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招募这个由于疫情原因，我们有一些海外的留学生，他可能近期正好就在国内，在北京，那么他们对他们成为了我们两区的建设的实习生。我们最近已经有3位哥伦比亚的在读的学生在我们这儿实习，所以我想啊，这也会加速我们和 国际化资源的这种对接，提升两区建设的质量。 刚才您谈到了1+8+58、6+6+106，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副中心在推动两区建设方面真的是切切实实做了很多的具体的工作。我们现在了解到通州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招商工作，刚才您也说到了包括搭建国际化的外资的招商团队，参加一些北京市层面的招商的工作，通州也是作为首推的阵容参与其中哈。我们看到14-5规划中着重就提到了两区建设重点领域和重点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目标。林主任来跟我们说说14-5期间城市副中心的产业结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呢？ 这种变化会越来越显著，而且会越来越迅速。去年呢，我们金融服务业的税收增加值是70%，那么我想过去一两年的两位数的增长会快速迭代成几何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的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总部经济这些运河商务区核心关注的产业领域，以及张家湾设计小镇关注的城市科技、建筑设计、环境设计有关的城市科技有关的领域的产业，会以几何倍数的形式进行增长。那么随着总书记宣布3060、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一个宣言，可以说啊，加速了我们绿色金融国际中心的建设。随着碳银行、自愿碳减排交易中心、绿色研究院等等落地运河商务区，我想在绿色领域、绿色发展领域也会有一批优质的企业研究院所落户运河商务区，落户我们通州的两区。 就绿色金融的这种活跃度也越来 越高。绿色金融是是是，因为未来啊，大家会越来越关注在绿色金融这个方面给予产业的支持。换句话说，你越是环保的、绿色的，越能够得到金融资源的支持，反过来也能够创造更多的绿色方面的 GDP。 是， 最近呢，这个可喜的是三峡集团的15家二三级的子公司已经正式入驻了运河商务区。我想这个给我们的产业链的整体的协同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是， 据不完全统计数字，今年副中心的这个自贸区范围内有可能上市的企业就会达到5-6家。 哇， 这个是副中心也是历史上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是， 同时呢，我想前一阵儿大家也关注到了，随着五道口金融学院、人民大学陆续入驻城市副中心，也会给我们运河商务区、张家湾设计小镇、环球影城提供源源不断的治理资源和智库支持， 就是人才优势哈。 是是是，我想这一方面也会加速我们的产业迭代和发展质量的升级。 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现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是通州区两区办第一副主任、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林正航，为我们介绍为城市副中心发展注入澎湃动力的两区建设。那我们看到3月份啊，通州是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两区建设的利好政策，其中呢，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3年行动计划，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最近媒体报的也非常的多哈。通过3年的建设，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通州组团呢？ 我非常愿意有信心的描述一下2023年末，我们这个组团的情况。3年之后，也就是到2023年末，我们将基本形成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并且对标国际高标准的投资体系，力争建成高端金融要素集聚、科技创新生态活跃、专业服务配套完善、设计产业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开放多元、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宜居宜业生活环境初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总体格局。为了实现这样的我们的这种目标，我们又把3年的工作进行了逐步的细化。那么在2021年，我们希望引入的具体的企业的数量、质量都进行了准确的标识，同时与产业导入相配套的还有我们空间升级的3年行动计划。我想这样的几个计划实行下来啊，能够保证我们最终实现我们到2023年末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目标。 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看到这个3年之后通州组团能有一个让人欣喜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哈。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通州区的两区建设工作有一些什么具体的举措呢？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1+8+58的组织架构哈，还有这个6+6+108 106的一个政策制度的创新体系，那么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具体的时间表，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好，可以说去年底啊，从9月4号以来，我们主要着力在做整个的这个实施方案的设计，体制机制的设计，然后路线图的设计。那么转入到2021年，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编制的这些实施方案进行具体的落实。换句话说，就是开展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的工作。您比如说运河商务区啊，张家湾设计小镇啊，环球影城啊，都在推动高质量的招商引资。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开展了多场针对海内外的这种线上的招商引资的活动，也有多达400-500家的市场主体参与了我们的招商引资的这种推介的宣传的宣讲的活动。 反响很热烈啊。 反响很热烈，而且确实有一批央企、大型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对我们这个区域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部分市场主体、部分企业家在我们大运河上乘着船看到周边美好的环境，对我们这个区域就更加向往了。 是，而且我看到其实咱们也是颁布了很多的这种利好的政策来推动两区建设的这个发展啊。最近我们在媒体上真的频频看到一些重磅的政策，比如说对于人才引进的他们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啊等等哈。 是 是，首先呢，针对过去高质量发展，我们很早就出台了通八条的政策。这个呢，不管是在开办成本、前奖励后补贴、财税的支持、人才落户的奖励、人才居住证的颁发等等方面，给予了企业非常大的支持。同时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成立了产业服务公司，换句话说就是管家式的、保姆式的给企业提供服务。我经常跟我们的市场主体、我们的服务对象沟通的时候，我会说可能我们眼下的环境跟朝阳 CBD、 跟海淀中关村还有差距，但是我们的服务质量一定是优于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市场主体数确实比人家要少。所以我们花同样的时间精力，让每一个企业能够感受到的服务，我们的水平一定是更高的 啊。所以也是用这样的你们的这个真心的服务来吸引这些企业啊。 是的是的， 来这边来落户，或者是来 参与到两区建设中来。是是的是的。 那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副中心的两区建设呢，要重点打造国际金融港还有这个国际设计小镇这两个品牌。那您跟我们具体说说，围绕这两个品牌的建设，通州区制定了一些什么样的发展的举措呢？ 首先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国呢已经推进了7批，我们北京呢是属于第7批，一共是21个省市，其中呢我们各个区域不超过120平方公里。在北京这119平方公里范围内呢，我们通州组团是10.87平方公里，10.87平方公里包含了运河商务区，就是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总部经济这样的产业布局，也包括刚才提到的张家湾设计小镇。所以这两个定位呢，就是运河商务区的定位就是打造国际金融城，张家湾设计小镇就是打造国际级的设计小镇。那么其中针对运河商务区呢，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较，那么对标的是伦敦的金丝雀码头。为什么对标伦敦金丝雀码头呢？我跟他说，跟大家说，可能有4个很像的地方。伦敦的金丝雀码头也位于伦敦的中心城区的东部，那么我们的副中心也位于北京中心城区的东部，并且都有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这种定位。第二个呢，都是滨水而居。那么金丝雀码头呢，是从1980年开始停用的一个老的码头，然后是金融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的大运河呢，也是早在20世纪初停止了它的码头的功能，所以说也是一个老的古码头。所以这两个在历史定位上和地理空间上也很像， 就历史上的惊人相似。 是是是。同时呢，我们也是作为一个金融科技总部经济的一个定位，也是这个非常相像。更关键的是，都是刚才说到的 TOD 节点，就是一个交通枢纽非常便利、交通布局非常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不是要把运河商务区打造成第二个金丝雀码头，而是要把运河商务区打造成大国首都的金融城。 咱们有自己的特色。 有自己的特色。是的是的。 所以在3年行动计划当中，你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这种创新的举措来支持运河商务区这边发展国际金融港的业务。 是是是是。因为国际金融港啊，我们对标 伦敦，对标新加坡，对标香港，所以我想基本上呢，它一个都是确实都是滨水的，确实都是交通便利的，但是其中最核心的也是我们在打造运河金融城过程中强调的最多的就是以人为本。比如说我们要强调人的亲水设计，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很容易的亲近自然，比如说我们强调城市的口袋公园建设，让我们在15分钟的范围内能够找到适合进行交流的户外的自然空间，比如说我们强调生活便捷性，在我们的商务空间里奉行的是2:1:1的设计，二呢是就是200万平米的地上建筑是商务写字楼宇，100万平米的是商务公寓，让他们实现植住平衡，还有100万平米的是我们的商业活动面积，比如说我们的餐厅，我们的酒店，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愿意生活在这儿，愿意把白天和晚上的时间都交在这儿，愿意把我们的夜间经济、夜间消费也留在运河商务区。我想这个既是我们的设计目标，也是我们正在推进的运营管理的方向。我想在初具规模的这400万平米的空间里已经逐渐显现出这种活力了，大概在这2年范围内我们就陆续会开6大商圈，和生汇、大荣城、乐迪港、爱琴海，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中心城区的人到我们副中心，到通州来逛街，来吃美食。我们自己，我们通州人也不用再去海淀啊、朝阳了， 这个生活都很方便哈。所以打造这个国际金融港，其实不单单是有一些金融政策方面的这种支持哈，更多的是把这个硬件的环境搞好之后，让人们能够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里。就像您刚才说的，打造这种植入平衡哈。刚才说到的主要是这个国际金融港、国际设计小镇、张家湾设计小镇呢，这也是市委市政府重点推动建设的一个科技创新的示范区啊。 张家湾设计小镇，据我所知啊，现在已经有100多家国内外的设计企业集聚了，同时呢，有几家海外的企业，他们也在率先的推进，比如说包括海外工程师、设计师的资质认证。同时我们最近在招商引资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应用场景的开放。换句话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每年副中心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啊，都是千亿量级的。那么这么巨大的市场，也是吸引最顶级的这种设计团队、设计公司入驻我们张家湾设计小镇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条件。 他们来有活干，是这意思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想呢，未来运河商务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就是我们10.87平方的自贸区通州组团的这个范围，会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906平方乃至加上北三线2000平方整个的产业发展的引擎。比如说我们一些农牧业有关的总部类企业，他们的商务活动，他们的总部可以放在运河商务区，但是它的生产和物流可以放在马驹桥、永乐店、火线。您比如说我们一些医药类的总部类企业，我们最近对这些的英国的企业，那它呢可以把总部放在运河商务区，但是它的生产啊、研发啊，可以和我们火线大健康有关的这种产业布局紧密的结合起来。您比如说环球影城的一些经营性的业态，放到环球影城，放到台湖演艺小镇，放到宋庄，但是它的商务活动交往可以放到运河商务区，因为我们的希尔顿啊、凯悦啊会给他们的展览展示提供充分的条件。所以未来不仅仅是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带动整个副中心的产业发展和腾飞，还会带动北三线共同向前发展。 所以呢，我们刚才也在您的介绍中了解了哈副中心两区建设的优势和未来3年的这个目标跟举措。听了这么多好的政策，大家也很关注啊。通州两区建设还有什么比较特色的这个领域，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呢，因为自愿碳减排交易中心、碳银行，这都是全世界关注的围绕绿色金融、绿色产业发展的一个节点要素的机构，所以我想这些机构的要素的引进会为我们绿色金融产业在运河商务区、在自贸区形成生动的实践，会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再一个呢，刚才也提到了北三线，我想副中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我们一定是希望和北三线和整个这个京津冀一起去协同向前迈步走，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百年父辈特别节目，我是白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最初呢，主要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它是八个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派中最年轻的民主党派，也是最早与台独势力做斗争的政治团体之一。那么台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又肩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与任务？我们今天的百年父辈就邀请台盟中央台情与两岸关系研究委员会委员、台盟北京市委秘书长陈伟，来和我们一起回顾台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程。请听由城墙采制的故事，做斗争，化乡情，促统一。 百年风雨过往，是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很高兴啊，今天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台盟的故事哈。台盟最初在成立的时候，是不是它还有一段渊源发生在这个台湾地区？ 对，我们台盟全称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在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228起义当中孕育萌芽的。47年 2月28号， 对，它实际上是这样，2月27日当天，国民党的缉私警察在这个缉私的过程中打伤了一名女嫌犯，并且在这过程当中打死一名围观的群众。这件事情2月27日，然后呢，就是这个流血事件引起了台湾人民的不满。当然这个不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啊统治台湾采用了一系列的这种专制压迫的， 其实他把那个旧社会的统治方式带到了台湾去。 对，特别是因为台湾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是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民其实对祖国一直是心怀着期望， 或者说他那会儿其实很希望能够，哎，是不是我们可以回来了？ 对，因为台湾在这之前经历了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 对， 那在这期间，台湾人他是二等公民，他觉得抗战胜利了，我回归祖国了，我扬眉吐气了。 对， 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台湾的这些大员，确实非常腐败。当时其实国民党接收大员不单单在台湾了，在原来的所谓的日本的这个沦陷区接收也是这样， 一样。 对，只不过到了台湾呢，他就尤其的腐败，而且呢，因为马上国共内战就爆发了，那么为了支持国共内战，国民党确实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压迫，包括就当时台湾的纳的税比日本人的时候要高很多很多，因为他当时为了支持内战嘛，所以当时就是长期的不满累积，所以就导致他本来是一个小事件，就导致了大家 不满，就开始号召罢市罢课，到当时的国民党的驻台公署去请愿。然后在请愿的时候，国民党军警又开枪，打死打伤各一人，就本来是在台北市的一个事件，就迅速变成了波及全台的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后来就发展成起义。整个二八起义，当时他们控制报纸电台，然后主要是揭露国民党的这些残暴的统治。然后后来国民党呢从大陆调集了大批军警去进行血腥镇压，三月份的时候起义就失败。那么在二八起义当中，我们台盟的先辈很多人都是领导或者参加了整场斗争。那么在二八起义失败以后，一部分我们的这些先辈就辗转撤到香港。 他们是怎么辗转去的香港？ 他们就是二八起义失败以后，他们首先到了上海，从上海以后然后到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呢民主人士是比较集中的，有很多民主人士在那，那他们去了，当时也在想在这个民主人士当中来宣传台湾人民斗争的这些事迹，争取大家的支持。 他们当时的身份是，就没有成立之前当时的身份是什么？ 谢雪红是中共党员，杨克煌是台湾共产党的党员，苏新呢是日共的党员。 所以他们其实都秉持于共产主义的这样理念哈和理想。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讲台盟从成立之初，我们的先辈都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而且和中共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包括谢雪红在二八起义中，他领导了起义的游击队，包括整二八起义都是在中共的这种支持领导下。包括在香港成立，也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其实台盟组织要想先期成立，其实还是会面临很多困难。应该说台盟它是在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当中自觉主动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台盟的创始人之一，任过台盟总部的秘书长杨克煌，他呀后来就说过，说当时啊和廖文毅的托管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就当时主要有一个叫廖文毅的人，他就让台湾要交给 联合国托管 去托管。这种的，然后当时台盟一直在跟他在报纸上进行论战， 论战 进行非常激烈的斗争。当时就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这些前辈们在一块儿，他们就感觉要有成立一个团体的必要，就是他们讨论我们定名成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说民主这两个字是当时蒋管区群众斗争的主要口号，因为当时台湾人民反抗这个国民党统治其实和大陆是一样的，当时大陆也是在反饥饿反专制，也是在进行斗争，也是要赋予民主，所以这个是跟大陆一脉相承。 明白。 然后自治这两个字是台湾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以及二八期间最普遍的斗争口号。在中共中央在47年的3月30号，延安的解放日报以社论的方式给台湾人民起义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那个社论的标题叫什么？就叫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这个自治它是针对于国民党的这个统治，所以我们台盟的先辈们就认为号召台湾人民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所以使用民主自治这四个字是非常恰当。然后在香港的时候，我们这个先辈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支持和帮助下，是1947年的11月12号，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当时香港叫做萧旗湾道，就是30几平米一个小屋子里成立了我们的台盟的组织。 当时成立的时候是有几个人？ 当时我们的骨干大概有7-8人，他们当时制定了叫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还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规程草案，发布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文稿。这个是11月12号成立的。然后呢这个消息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当地的报纸上来发布、 啊、 而且当初呢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当时在香港成立，但是呢当时写的台盟总部的地点写的是台北。台湾总部的我们的负责人是谢雪红、杨克煌、苏新。 成立以后做了哪些事呢？47年成立以后， 47年成立以后呢，当时我们的谢雪红还有这些台湾领导人结合当时的主要任务，那么主要开展对台的宣传工作。他们当时在参加在港的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来扩大这种台盟的影响，发展台盟组织，并且还介绍台籍青年呀、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苏新他后来任我们台盟总部的常务理事，自传里边也说，当时我们在香港的工作任务包括4个方面。第一呢， 是向消息闭塞的台湾宣传国内外形势， 是眼睛是耳朵， 对， 嗯， 特别是国内革命的形势。第二呢，就是揭露台湾当局压迫和剥削台湾人民的情况。刚才说这个，一方面是把我们全国的形势向台湾传达，另外方面把台湾人民的情况向全国人民来报告。第三呢，就是公开反对托管运动和美国侵略台湾的阴谋。刚才这托管运动其实就是刚才说廖文义的那个。然后第四是沟通台湾同胞和大陆以及海外同胞的联系。出于这四点，然后他说我们最好以一个政治团体的名义开展工作，于是组织了台独。 其实那时候和台独其实已经在斗争的非常激烈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从这里边能看到，当时啊，这个托管派呢，因为当时还没有台独的这个说法， 对， 对吧？但是从当年和这个托管派进行斗争，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先辈们坚定地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 是 不能允许任何形式分离出去。 对，这么说啊，那咱们台盟应该是最早的和台独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团体之一。 对对对对对， 嗯， 包括在二八起义的这个界文章里，我们有一个台盟的先辈李纯清，他曾经说过，如果把石狮比作中国，那么他嘴里衔着的那个石球可比台湾。石球在石狮嘴里可以转动，但它属于石狮的一部分，是拿不出来偷不走。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能单独存在，也偷不走。应该说，所以我们台盟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争取台湾民主自治，支持祖国统一，这是我们从成立之初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那从1947年11月成立，转眼间就进到1948年，就开始要为这个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加入到了咱们新中国成立的这个工作当中来？ 国内的解放战争形势就迅速发展，到1948年4月30号。中共就发表了五一口号，就明确提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对， 嗯， 五一口号的发布，它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符合人民的愿望，为当时内战正酣的中国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然后台盟就在第一时间呼吁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说代表真正台湾人民利益，在台坚持反蒋反美斗争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号召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里面说全国人民都已经厌弃反动政权，而期待早日结束筹建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期已经成熟了。五一口号的发布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意愿。无论任何政府的产生，必须建筑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上。中共中央这次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的政府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同样，就在这份告台湾同胞书里中，台盟还号召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百年风雨过往，使日月不舍昼夜，父辈璀璨身影如星光融进银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只为这千秋家国梦， 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 荣辱与共， 民主人士 不负同一颗中华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首都统一战线系列节目《百年父辈》。 那从1947年11月成立，转眼间就开始要为这个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了。 在当时，在这个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的时候，当时周恩来就询问台湾省的人民如何产生代表前来赴会。当时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他就说台盟是台湾省人民的革命组织，一直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可以考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单位来参加会议。然后呢，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此表示赞同。在9月7日政协筹备会议所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在这里边报告了有关台盟参加政协的问题，明确指出台盟是一个革命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这样呢，应该说台盟就由原来的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团体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正式作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队伍当中的民主党派之一。应该说这个是对台盟地位的确立，被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对于台盟以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时是谁来参加的第一次政协会议？ 当时第一届政协啊，规定台盟呢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来参加政协，总共给的台盟叫做代表是名额五名代表，还有候补代表一人。参加的是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候补代表是林坑生。 所以台盟应该是代表台湾人民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团体，对吧？就是如果台盟没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那相当于全国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来。 对，周总理是吧？他这确实就是站在一个 全中国的一个版图的这个。 因为当时你看，国民党已经开始败退台湾， 对， 已经开始那个，就是台湾会形成一段时间的这种所谓的武装割据的这种形式已经比较。讨论建立联合政府、成立新中国，你可能缺了一部分。 没错，就是你的版图要是完整的，虽然你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未必能统一，但是在整个国家版图上必须是统一的。所以台盟在这个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可以说，台盟他在参加第一届政协的时候，他这块关注的就不单单是台湾，而是全国的解放，是吧？ 哎，实际上第一届政协的参与对于台盟来说是一次蜕变呀。 对，对，我们说，要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是台盟从一个地方性的政治组成为了全国性的一个民主党派， 也可以看得出我们党、我们国家对于台湾的重视。 没错，这是在周恩来以及一系列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 我们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在1949年3月的时候，当时我们的领导人谢雪红、杨克煌和在北京的当时的林坑生、郭少烈等相识，在东城干面胡同。 干面胡同， 对， 啊、 干面胡同的21号，当时呢有一个叫北平台湾同乡会。这其实是什么？林坑生他们家的 一个院子， 院子比较大。然后呢，相当于他是成立同乡会，大家呢。有事儿呢就都来在这儿。在谢雪红、杨克煌和林坑生、郭少烈他们相识后呢，就觉得应该发展台盟盟员，筹建台盟华北的组织部。然后呢，在1949年7月3日，就在干面胡同21号召开了台盟盟员临时大会，就正式成立大会。会议一致通过了华北总支部组织规程，并选出了总支委员。 那个时候还是不是都是算台胞？ 对，这个是我们台盟的一个特点。成立之初，我们的盟员全都是籍贯是台湾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台盟的工作有很多，包括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等。那么哪一方面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呢？ 比如说民主监督， 嗯， 是吧？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一项职能，是吧？应该是4年前，中共中央委托革命党来进行脱贫攻坚民主专项监督。这个工作等于是历时3年，当时党派分别负责不同的省，台盟呢当时甘肃，这个3年工作当中，反正我每年都得去好几次甘肃，那么确实在参与这个民主监督斗争当中，这我真觉得这个认识到了，我们说这个脱贫攻坚，这是人类扶贫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我们亲身参与，确实你感受到这个工作它的艰难程度以及它的胜利以后它的伟大之处。 您刚才说民主监督哈，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其实台盟的工作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最初可能是为了反压迫，然后后来是为了解放台湾，然后现在其实是为了祖国统一，一直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在做工作，是不是？ 对，由于我们产生的背景，所以我们在发挥作用的时候特别关注两岸关系的发展，追求维护祖国统一，确实从我们台盟成立之初就是在我们组织的血液里。因为我们有台湾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在参政议政当中就有意识的特别关注两岸的发展。台盟中央作为党派中央，它像反分裂法、维护台湾权益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台盟作为参政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台盟北京市委作为地方组织，我们在北京市落实中央的一系列的对台方针、一系列的惠台政策的落地上，在维护在北京的台湾同胞的权益上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现在我们的中央政策是融入，叫台胞要融入， 就是同等待遇，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台湾返乡证位是吧，因为它不是十八位的，跟咱们的系统都不兼容，咱们身份证十八位吗？ 啊，对， 它不是。 嗯， 除了我们台盟，当然还有其他的部门也在呼吁，在共同努力下逐步的来落实。 对，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台湾人，他就在北京工作，因为那会儿拿台胞证嘛，其实好多事他办不了，比方说手机，你很多的支付你需要通过身份证去完成，你又没有， 对，包括买高铁的票， 对，和身份证相关的绑定他就办不了， 对 啊， 然后呢上银行开户、 对， 银行开户办理信用卡都有一系列的问题， 嗯， 所以呢像在这个方面我们一直是帮助台湾同胞呢来呼吁来反映，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反应呢，因为我们党派嘛，它有一系列的检验献策的渠道，那么我们的意见呢应该说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那么这些政策确实在各级的努力下，在中共中央的这种大众方式下，它确实在逐步的落地，我们非常欣慰，就是过去好多问题现在已经逐步在解决，而且现在政府特别典型，就是这个专事专办能力解决， 就是台胞在大陆的工作生活它的便利性越来越，对吧？ 早年啊，两岸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当时来的主要是台商，实际上当时他们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台湾它先进的管理技术。那么现在来到大陆更多的不是企业家，他就是普通的，我们叫做现在叫台干、台青，他就来这儿工作，他就来这儿打工。企业家那会儿可能我们更多的可能在意的是我们给他的营商环境如何，我们是不是给他提供一些这个优惠政策。 嗯， 而这些人他来了，现在台湾人他们年轻人他们也很自觉，他们也都知道说来了我就要融合，我就跟你和当地的人来竞争， 对， 他们要求的什么，他们都要求就不是你给我优惠，他真的要走得远是要靠个人的这个实力， 对，不是我一直扶着你你就能成长， 对 对，或者你我扶你一下我们老扶着你， 对， 他为他们现在更转向要求同等待。 其实咱们好像也做了一些自己的事儿，比方说金台文化研习营 哈。对， 金台社区手拉手，然后手足 烟霞行， 对，你做了好多这方面的工作。 这方面就是我们所谓我们叫做对台联络，是我们党派特色职责，就是我们台盟中央啊一直在贵州的毕节地区的贺章县是我们台盟中央帮扶对象，然后我们的这个研习营啊虽然叫金台文化研习营，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三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就是台湾的学生，再有一部分是贺章的学生，贵州贺章大山里的嘛，我们把他们也请，然后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北京的了，北京的学生和青年台胞，我们三部分人在一块儿，我们每年组织一个活动，然后他们来到北京，我们叫文化研习营嘛，实际上这个文化我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文化，就北京的传统文化，比如北京的这些园林艺术，包括北京这些传统的工艺，比如景泰蓝制作画扇面，做一些 非遗项目， 对对对，什么画个兔爷、 就是、做个毛猴， 对对对对，毛猴没错，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就是传统化这些，然后呢新文化是什么，是让他们来，特别是找那些比如我们的移动支付 啊， 共享单车， 嗯， 我们每次来都安排到他们，比如这活动来今天到哪儿，我们就不安排车，跟大家说我们一块儿坐地铁去，然后再共享单车，就让他们想再来体验一下北京的这种新文化， 真的得认识一下北京， 对， 甚至于其实北京作为台湾同胞可能认识大陆的一个窗口，通过北京的认识他能知道，哦，大陆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一直认识做青年人的工作最重要， 对， 因为青年是两个未来，青年人他们对待祖国的认同是吧，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对对， 非常重要， 对，当然这里边我觉得依然要面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些刻意阻挠，原来咱们有很多节目都进岛了，被台湾青年喜欢啊，什么《甄嬛传》什么，但是他现在都架了一系列的这种阻挠措施，所以确实现在我们必须得探寻影响台湾青年人的一个有效途径，对吧？在目前的这种两个方面，所以我们觉得就比如新媒体、互联网。 看来台盟哈，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在和台独势力做斗争，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跟台独势力做斗争。 从最早成立， 对， 直到现在，就说形形色色的台独势力。做斗争，两国论，陈水扁那会儿想做公投，后来蔡英文的最早的法理台独，然后现在一系列阻碍两岸交流的工作。 最初我们可能在报纸上进行论战，在那个时期，现在呢就是要把这种两岸人民之间的这种融合文化的一种沟通要建立起来， 发挥我们作为一个参政党，比如在青年资政发挥我们有这种各级平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发挥我们盟员的特有的和台湾的这种相亲亲戚，以个人身份以盟员身份在做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上，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 百年风雨过往，

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